北京时间十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要回忆的是从70年代开始就席卷进我们音乐记忆的一家唱片公司，它留给我们的记忆——宝丽金。提起宝丽金这个厂牌名，你会想到很多的歌手：许冠杰、谭咏麟、张学友、李克勤、陈慧娴、关淑怡、汤宝如，还有等等等等。用李克勤的话说，有着40年历史的宝丽金唱片公司，他曾经在乐坛上只手遮天。只可惜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，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，那些人。 尚有明天、啊、多少的恋爱是温暖，尽各自唏嘘，让我心酸。但真心的相爱，不悔不怨，长留热爱过美丽每天。如何为情为梦为爱守候，生不悔彼此两心拥有，真的爱我怕没永远，不要遮掩，能地老天荒也共同度过，人随缘共爱走远。在住，谁能预料或尚有明天、啊、多少的恋爱是温暖，尽各自唏嘘，

住了的血汗，为住了的跌宕，为住了当初的厚望，为住了的海浪，为住了的症状，为住了才已碰撞。他的一对父母来又往，跨向过往，才住这么一个，越来越爱。围住了冰壳，围住了黑壳，围住了真手的配合，围住了声壳，围住了收获，围住了便了解何为罪恶。自成一国，但见他找寻快乐，然后却越来越渴，越来越多，没能力去闯出沙漠。谁策划这寸地赤土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。亲身真正感到，这地转金人便会无余地平过毒苦，要见步行步，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？赤地太湿，这地球没芳草，文明繁盛有什么好？围住了都可找对象，围住了可以做同伴侣的偶像，围住了部电脑可思想。气候太凉，真残酷得天生更天弱，怨恨无从压抑，唯有记住人静变心凉。谁策划这寸地赤土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。亲身真正感怒，赤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拼过毒火，要见步行步，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？赤地太湿，这地球没芳草，仍然留在故地多好。愿国宝领回到没判官仍独舞，唯愿他能跟相恋的共同上路。谁凭权力知了这寸地赤土？难为他不管平日恶耗，他亲身感觉得到，这地寸金人便会无余地拼过毒火，要见步行步，无车票又怎去觅去？地太湿，这地球没芳草，全凭勤力上路。围住了的国度，围住了的血路，围住了他都肯照做。墙没有给拆掉，城没有给弃掉，墙令到他攀登进步。 若见女人泪眼模糊，男人都感到痛苦，含辛茹苦，但别不分爱慕，恨有归宿，只求得到照顾。 浮光掠影，时间里畅味，难逃你冷笑一声，强悍到吓走意志。 做女人极难难耐，也会成为罪证，这应该讲中了我们女人心声。 情仍是你终生抱负，但要记得别太在乎，如果跟他怕吃苦，宁愿辜负，想劝你半边天多美满，仍然渴望男士爱护。 情